的心愿，生之难以触及，玄之又玄，该不该静静的听飞鱼的声音，就让静默流转万事独 将离开，消失。 些，让我再看一看你容颜，最后一次依偎在梦间，别让泪水挂满你的眼，最后一次亲吻。最后 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门口，

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

没伤关，是谁缓缓轻轻慢慢，是深岁月一去不返。可曾可怨可知冷暖，一回三清有谁迷深蓝，匆匆沉沉簌簌款款，微微诉说不尽。 要不客气的想 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公社他们相逢。 就从来不问。

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，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 最后只有我还在你

藏着秘密。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，是我没有听过的歌。

So we stay up, talking in the sea for hours. I can't kiss you through the telephone, but I'll be back home tomorrow. All this sorrow we ever know will feel like a memory, something bittersweet, something we'll hold. 山鸡

是我的，像再三合体，静静的等待你出现。 不会